988堅持好音樂好內容，我哋係 DJ。 鬼影惊魂，第一章，朋友的计划。在一个宁静的小镇，有一班年轻的朋友，他们总是喜欢寻找刺激和冒险。而这个夜晚，他们聚在一间破旧的咖啡馆，喝完一杯又一杯的咖啡之后，他们其中一位名叫 Mark 的朋友突然间提出了一个诡异的主意。哎，听说这个小镇有座被遗弃的鬼屋，里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东西，你们有没有兴趣去看看？ Mark 一问完，当中有位叫 Lily 的女仔就即刻很热切地表达了她的兴趣。 Lily 总是喜欢探险，无论是珍奇的地点还是神秘的事件，他都很乐意去探索。而其他人亦都被这个主意所吸引，因此他们就决定第二天晚上就前往这座鬼屋，看看那个据说充满恐怖的地方。第二章，深夜的冒险。第二天晚上，他们准备好，每个人都携带着手电筒、相机和其他必要的工具。他们来到了那座被遗弃的鬼屋，这座建筑物已经年久失修，充满着阴森的氛围。一行入鬼屋，他们马上感觉到不妥，冷风刺骨，墙壁上布满裂缝，而地板还发出奇怪的声响。Lily 拍了几张照，捕捉到一些好像是怪异的影像，但是大家都没有任何的发现，还没有看到真正的超自然活动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们开始觉得累了，但是 Mark 坚持要继续探索。当他们来到楼梯的时候，突然间一阵强烈的冷风吹入来，他们全部都吓了一大跳，他们的手电筒闪匿着，房间的温度突然间急剧下降。喂，你们感不感觉到啊？这里真的很不妥啊！ Lily 就说了。突然一道凄厉的女声由房间的角落传过来， 救我啊！ 所有人都吓到魂飞魄散，但是Mark决定行前去查看。当他转过角落的时候，他见到一个女鬼，身上的衣物满是泥浆，眼神充满哀伤。 救我啊！他们杀了我，我一直被困在这里啊！ 女鬼一边讲一边流着眼泪。 Mark感觉到有一股奇怪的力量牵引住他，他慢慢走到女鬼的面前，还伸手去触碰个女鬼。当他的手碰到女鬼的身体的时候，他突然间感到一阵极度的寒冷，然之后就倒地不起了。第三章，恐怖的发现。其他人听到 Mark 的尖叫声就赶紧跑过去，但是发现他已经昏迷，而那个女鬼都不见了。他们就很急忙地将 Mark 带回出去，还有叫了白车。 Mark 被送去医院，但他的病情一直都没有好转，他陷入了深度的昏迷。Lily 和其他朋友就开始调查这座鬼屋的历史了。他们发现一个可怕的真相。 这座鬼屋曾经是一间精神病院，里面发生过很多不可告人的事情，而女鬼和当地的传说有关。据闻她是一名被精神病院里面的工作人员谋杀的女仔。第四章，诅咒的鬼屋。这里一班人决定翻翻鬼屋，希望可以找到更多的线索来帮忙。这次他们决定分头行动，去不同的房找线索。鬼屋中的恐怖气氛不断加剧，每个人都被不同的幻觉困扰。他们同时听到了女鬼的哭喊声，见到血迹斑斑的影像，他们都感觉到不断逼近的死亡。当他们再次聚在一起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感到沮丧和害怕。他们找不到任何可以帮到 Mark 的线索。当他们想离开间鬼屋的时候，所有的门突然间自动锁上，他们就被困在这座恐怖的建筑物里面，而所有的窗户亦都被铁窗锁住，根本没办法打开。第五章，鬼屋的诅咒。所有人被困在鬼屋里面，他们很恐慌。突然间女鬼再次现身，但是今次变得更加恐怖。她双眼发光，面部变得扭曲，而且声音变得更尖锐。你们来到这里，就注定要成为这一间鬼屋的一部分，永远被困在这里，永远受苦。女鬼大声叫，所有人尝试逃离，但是根本找不到出口。每一次他们打开一道门，就发现自己回到原本的地方。他们就好像进入了一个无尽的迷宫，被困在这个被诅咒的地方。第六章，诡异的结局。他们在鬼屋里面度过了几日之后，所有人都变得很累很饿。他们不断被女鬼缠绕，身心疲惧。他们明白要离开这个地方根本是无可能。突然间他们听到 Mark 的声音，他们见到 Mark 就站在一个窗口那里拼命地叫他们。所有人即刻走过去，终于成功打开个窗口，将 Mark 救了出来。 Mark 回忆起他在鬼屋里面所经历的一切，他说他被个女鬼困在一间房里面，一直开不到道门。但是在某个时刻，他突然间明白女鬼只是一个幻觉，是诅咒的一部分。当他明白这一点的时候，他就尝试去找出口，竟然被他找到一个窗口，见到他的朋友。最后所有人都成功逃离那座被诅咒的鬼屋，但是留在他们心灵上的创伤是没办法被抹走的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恐怖和诡异的经历可能会永远影响我们的生活，留下深刻的烙印。所有人都明白这个教训，他们决定不再追求不可思议的冒险，而是珍惜每一刻的平安。 九八八坚持好音乐好内容。你好，我是 Jared 李佩玲。